可爱模样，生气时嘴嘟着撒娇，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，爱上你的微笑， 想在晴天与你紧靠，把烦恼都变成气泡，别人猜不到，让你知道，有你就是最好。 想与你分享拥抱，感觉你心跳， 你有专属的味道，心紧紧依靠。遇见你，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。 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 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。 百倍爱情的美妙，只有我们知道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下光，那里都是我梦想。